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活泼而西北南会选手西百峰，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。